昨天抓着就好了。你是不是去公我酒家吃过饭？ 吃过。 市局纪委发了个文，你看看吧。你看下面那行，给你警告处分。哼，你要是昨天抓着，局长说就可以免予处分。不过你也不能怪局长，那晚报记者是天天追踪采访，你说要命不要命？抽烟。 没兴趣。 你这个脾气啊，你今后也得改改。 福东对这个处分一点也不在乎，他买了两瓶酒就去模特公司找阿玲了。 啊，刑事警察，啊，今天挺派的啊。 刚才到你家去，让你妈给骂出来了。 是吗？ 可真够凶的。 哎，咱们找个咖啡厅坐坐怎么样？ 你能坐吗？ 能，你扶我。 哎，别，我可是警察。 警察怎么了？人民警察爱人民嘛。 两个人随后来到了一间咖啡厅。 你说刚才去我家了 啊？你妈可真够厉害。 她是我的监护人，我父母都在国外，她是我妈妈的朋友。 哦， 专门监护我，不许我在国内交朋友。 真有意思。她大概把我当成你的男朋友了。 难道不是吗？ 哎，那两个扎你们的罪犯抓了。 哦，为什么要扎我们？无冤无仇的。 他们是东光时装公司老板雇的，因为你们蓝星公司把生意抢走了，客户们因为蓝星公司的模特漂亮都来订货。 干嘛不把我们老板杀了？那样不更干脆？ 那可是死罪。 所以就扎姑娘的屁股。 总爱傻笑。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总是愁眉苦脸的。 被老婆抛弃了 啊？那就再找一个。 没空。 现在不是有空吗？对了，为我们两个单身汉得干一杯。 这时孙岩也来到了这家咖啡厅，看到傅东和阿林后，孙岩转身离开了。 他是谁？ 我原来的妻子。 从你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你很爱他。 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我原来以为警察不会有爱情，原来也挺那个的啊。 是我该走了。 我饿得要死，你陪我一会儿好吗？ 我从来不单独陪女人吃饭，喝咖啡已经破例了。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了。 不用，我是来还你酒的。谢谢，再见啊。 真小气。 福东没有回应阿玲的暗示，他的生活还和以前一样忙碌。一个周末，福东买菜回到家后，看见仲小妹正在他家和邻居们唱戏。福东还没听完一段呢 ，BP 机又响了，他正要出去回电话，爸爸追了上来。 东子， 哎，等等， 又到哪儿去啊？处长呼我，我得回电话。依我看，人家钟姑娘啊，不错。是不错呀， 能给您搭一台戏。 听着，你少给我装傻充愣，连个媳妇都守不住，都快40的人了还打光棍，连我这个做爹的都替你丢人。 哟，还真急了。嘿，行，一个月之内替您解决这问题。 站住，你啊，告诉你们处长，今儿是礼拜天，就是天塌下来你也得给我在家里待着。 行，您就唱您的戏去吧啊。 这臭小子。 呼机还真是处长打来的，原来越狱犯黄小龙和李虎已经来到了北京，处长叫傅东一起分析案情。 据我的分析，黄小龙、李虎这次进北京极有可能去三个地方。首先去我家。他们是来报复了。第二是去青龙观。青龙观地处郊区，6年前是他们的一个窝。还有就是潘家园张大为家，我当年的笔记一直记着，怀疑张大为跟他们是一伙。黄小龙也曾经交代过有一笔36万的巨款在张大为手里，可是他否认。当年由于证据不足把他放了，这次他们极有可能去找他。 你的方案我们再研究一下吧。你还有什么困难吗？ 首先要请武警总队派人协助我们行动。 对对， 要一副20倍的望远镜。 好， 还有就是，汽油要给足。 好，给你。 傅东为了抓捕逃犯，每天忙里忙外，很少回办公室。这天下午，阿玲到派出所找傅东，办公室里只有仲小妹一个人。 傅东在吗？傅东他在不在？你有事吗？有事。你的案子不是已经了结了吗？有点私事。他开会去了，得晚上才能回来呢，有事跟我说吧。哦，那就算了，我再打电话给他。哎，回来回来，以后少到我们这儿来找我们队长，你这身打扮对我们队长影响不好。哎，对了，你告诉队长明天啊我还来。 钟小妹之所以对阿玲爱答不理，是因为她早就爱上了傅东。钟小妹一直在办公室等到了天黑，傅东才回来。 嗯，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我怕有急事，等等你。 哦，没事了，回去吧。 队长，那个叫杨阿林的来找过你。 哦，他没说有什么事儿。 没有。我让他以后别来找你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觉得他不正经。 你怎么能那么说话呢？以后不能以貌取人，明白吗？怎么了？我刚才态度不好，钟小妹，以后注意。好了好了，别哭了。呵，你看你啊。 队长，我 钟小妹，你还小，不要感情用事。 我已经不小了，我都21岁了。 我比你大15岁，可以当你叔叔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回家去吧。 队长， 钟小妹，干什么？别这样。 不，队长，我已经爱你很久了，你别跟杨阿玲好，他不会跟你长的。 不许瞎说，我跟阿玲没有的事儿。跟你说吧，我还想着孙岩呢。虽然我们已经离婚， 队长，我等你给我这个机会吧，队长。 钟小妹，把这事忘了吧。 队长，我忘不了。 咬咬牙，要不我把你调走。 不，不。 那你能忘掉吗？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您一起进入电影之旅，来欣赏国产影片《龙年警官》的精彩录音剪辑。在傅东的安排下，仲小妹假扮保姆，在逃犯黄小龙和刘虎的同伙张大为家卧底。终于在一天深夜，黄小龙和刘虎敲响了张大为家的门。 谁呀？ 开门吧。 你们找谁？ 我们是张大为的朋友，从上海来的。火车晚点了。 张老板睡了，你们饿不饿？我给你们做点饭。 不用了，你咋挺懂事儿啊。我们来。 钟小妹马上去洗手间发信号通知福东逃犯已经出现，福东和同事们包围了张大为家所在的大厦，随后公安局长也赶到了现场。 刘局长 好，辛苦了， 辛苦了。 罪犯还在里面？ 在里面。 咱们的人谁在里面啊？ 钟小妹。 女的？ 女的。 好，要保护好她的安全啊。 好。 在几层啊？ 16层，就是窗口上亮灯那间。 好，按计划行动。 副队，我们一二分队的人都到齐了。 好，有紧急任务，跟我来。 好。 一刻钟以后我们发起总攻，窗户门都佯攻，我刘伟史建新我们三个人从天井下去攻入客厅，其他的人组织第二梯队配合我们行动，从单元门攻进去接应我们。 是，明白了。 明白。1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 傅东和史建新、刘伟爬窗潜入了张大为家，不料因为史建新不小心摔倒，行动暴露了，刘伟被逃犯用枪击中牺牲了。傅东和钟小妹经过一番殊死搏斗，终于制服了逃犯。刘伟的追悼会这天，史建新找傅东递交了调职申请，两个人没说几句就打了起来。没多久，这件事情让处长知道了，处长把傅东叫到家里，摆了一桌酒席，把他批评了一顿。 你呀，净给我捅娄子， 活该，欠揍。 好，你一拳把个二等功打没了。 嗨嗨，我还真不在乎。要刑警队还有史建新这种人呢，他还得挨揍。 你，看看吧， 患有严重的脑贫血症，应避免攀登一类高空活动。 你看看日期，这小史啊，很早就有这个病了，而且还很不轻。可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小史的请疗报告我没批。哎，都是过去的事了，来喝。怎么，你想把孙岩接回去？听说钟小妹对你有点意思， 你知道吗？我比钟小妹整整大15岁，成何体统。 哎哎，这一点咱俩的观点倒挺一致的啊。 我是福东啊。 我们都马上见面了。 啊，那你在鼓楼107路车站等我，我马上就去。 哎，又是哪姑娘来电话？ 单身汉的事情少问。 悠着点啊。 原来是阿玲找傅东，傅东把阿玲带到了老胡同的一家爆肚店。 你喝什么？ 你喝什么我喝什么。 大妈，来瓶二锅头。 哎，好嘞。怎么，你要把我灌醉啊？ 还是你把我灌醉吗？大妈， 哎， 给来2斤爆肚。 2斤爆肚？ 2斤爆肚？这么多呀？ 他从小就爱吃爆肚。哎，今天你怎么了？ 就是高兴，放下电话我就来了。 那天我电话呼你好几次，你都不理我。 哦，我原来的妻子病了，我得送她上医院。 你还爱她？ 这事儿我们讨论过。 东子。 哎， 你们先慢慢的喝着，一会儿有什么事儿再喊我啊。 你忙去吧。 哎，你是从不单独陪女人吃饭的，今天你破例了。来，为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干一杯。 你还行。哎， 好上了是吧？ 吃爆肚要趁热，凉了就不好吃了。以前没吃过吗？ 没有。好吃。 那就多吃点。 我不走了，你要是不让我走， 我就不走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出去就没熬过头河。你走的时候我去送你。 阿林哭着离开了。傅东喝醉之后哼着一段戏也回家了。路上他还又碰见了两个持刀抢劫的歹徒。 南方城显身手，写春秋。 把钱拿出来。小子，你要放明白点，快把钱拿出来。 我没拿多少钱。 拿出来。 少废话，快拿来。我拿。 好你小子，去。 傅东奋力把抢劫犯制服，但自己也重伤住院。钟小妹去医院的时候，看见因为照料傅东而彻夜未眠的孙岩正熟睡在傅东的肩膀上，于是她悄悄地退出了病房。这个画面也是影片《龙年警官》的结局。当年《龙年警官》热映之后，陕西省的公安表彰大会还特意把张丰毅和吕丽萍请过去当嘉宾，影片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导演黄建中本来认为那年的百花奖最佳男主角一定非张丰毅莫属，没想到年底又上映了影片《焦裕禄》，让李雪健获得了那年的最佳男主角奖。尽管张丰毅没有最终得奖，但是他所扮演的这位刑警傅东的形象直到今天还让很多人印象深刻。2002年张丰毅又出演了同是刑侦题材的电视剧《蛇年警官》当中的傅东。好了，今天的旅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龙年警官》的这首片头曲，由夏峰演唱。夏峰是已经去世的歌手高峰当年的艺名，《龙年警官》也是他第一次配唱电影歌曲。在更新当中，本次的娱乐大篷车之电影之旅到这里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导游韩涛，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偷偷的一夜像流星一样短暂，美丽的人儿就闪现在瞬间。偷偷的一夜像流星一样短暂，美丽的人儿就闪现在瞬间。谁会想到，谁会想到，我还正悄悄地降临公寓准备间。生活就是阴差阳错，生活就是千奇百怪，生活就是千奇百怪。 乐呀？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